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阻抗，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黄昏流星群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 做了10几个短片，本身想着做到8月31日就停了，长片还有的，但收视真的差，真的只有4、500，都相当气馁，可能即我自己本身做得演绎得不好啦。咁银正做埋佢啦，因为呢大飞安天娜同巴达台呢喺9月16日正式分台㗎啦。咁未有新节目之前，咁又做返呢啲囉，咁叫做有几百多啦，连埋 Facebook 应该有1000人到嘅。咁1000人都系收视，咁希望大家支持得多啲啦，同埋订阅 like追踪同 share 两个频道。容后咗一节讲点解分台啦，正正式式大家交代一下囉呢两日。今日嘅主角当然都系静子。静子今年55岁，佢老公贤哥系一间上市公司嘅 CEO。长袖善舞今日出殡。今日出殡。好多人嚟扶灵又有，到此即係呢拜祭又有，鞠个躬都有啦，咁好多人。静子当然伤心，因为贤哥好重佢，係呀好重，嫁咗佢35年，从来都唔使佢出去做嘢，而贤哥一个好勤力，有一个小职员一路爬上嚟，爬到 CEO 呢个位置。他們的兒子亦都在這間公司身居要職，現在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亦都是一個老實人，從來未令過靜子擔心過。他不懂花言巧語，他亦都不懂獻殷勤，但是就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男人，對家庭對事業。他離開了喪禮完畢之後，靜子回到家，个心硬系唔开心，当然啦，难过系有嘅。但系佢有啲嘢佢谂唔通，因为贤哥临死嘅时候，陷入昏迷之前嘅5日，佢不停喺个口里面嗌：好多谢你啊，小雅，小雅，呢个系咩人？系咩事？忙完晒所有嘢，静子开始抄贤哥嘅朋友记录啊、卡片啊、网上啊，冇办法揾到小鸭嘅资料。呢、這个究竟系男系女？点解临死嘅时候仲要挂住呢个人？系不停咁嗌住呢个人嘅名。佢咩嚟嘅呢？系间公司啊？系间铺头啊？系咩嘅？好疑惑。靜子的仔今日同埋个老婆同埋个仔，即係靜子嘅孫返嚟探佢，就話呢公司每一年呢都有一个项目呢係请啲人去京都。係咩？係呀，阿爸爸年年都去，年年都去。咁今年啦佢唔喺度啦，咁但係呢个不值出咗嚟，咁不如去散下心啦， 好唔好阿媽？晴子話都好啊，京都好多年冇去咯，因為賢哥喺佢後生嘅時候，廿幾年前啦，啱啱事業開始起飛嘅時候，捱過最艱難嗰段時間，就喺京都四年出差，所以佢都唔奇怪，每一年佢都去，可能好多朋友啦，可能好多城，佢哋問同行咗邊個啊？收哥咯，啊，收哥係京都通啊嘛，以前同阿賢哥做拍檔。而家退咗休咯，你咪同佢去咯。两个人坐咗飛機向京都出发。去到嘅时候当然啦，係一个古都啊，风景好靓，建筑物好精致啊。咁两个人飲飲食食 ,ok 嘅。咁直到个典礼，因为最主要就係每一年紫园都有一个典礼。他們最主要就是參加這個典禮，是不是很奇怪啊？為什麼呢？是不是這個典禮就叫刀之舞，是附近整個紫園所有的藝伎都會參加，然後在這裡表演歌舞當然啦，對很多香港人不是很懂欣賞，所謂叫民族舞蹈也可以算是這樣，但是長刊每人一本，睇長刊嘅時候係咪靜止發現咗原來好多藝伎嘅名同小鴨係好有關係嘅，譬如好似小李呀、小亞希呀、小玲呀、小曼呀、小谷、小鴨，會唔會就係藝伎嚟嘅？睇完之後約個收哥宵夜，就將呢件事講俾佢聽，收哥望住冇印象喎、我後嚟一啲吓、但係嗰陣時我同阿賢哥做拍檔嘅時候，佢已經係每一年嚟呢度一次，跟住我長住喎，佢係我前任嚟嘅，所以我冇印象，我嚟到嘅時候都冇話好似咁嚟喺呢啲咁嘅祭典，都唔會話有啲咩朋友啊，咁通常係食飯啊，浸即係呢度行下咁啊，過當旅遊啊，咁過兩日囉，咁即係冇印象冇印象。咁樣啊，不如幫我揾下好唔好啊，揾下試下啦，出資去到紫園附近四周圍去問有冇小鴨呢個人，卒之去到一間鋪頭，喂，你認唔認識小鴨啊？唔認識喎，冇印象，係咪好耐以前㗎啦？咁望無頭緒，行翻出嚟嘅時候，其實紫園已經同二三十年前變咗好多啦，好多新嘅建築物起咗出嚟。舊嘅雖然有，但係物是人非。阿周哥同阿靜子經過條巷口望一望，裏面有間食店。阿周哥話：不如啊，呢間咁舊，可能有啲消息嘅，睇佢嘅門面都有幾十年㗎喇。我入去問一問，你出面等我，或者你轉頭入嚟啦，唔好俾人哋咁外眼，好似我哋兩個唔知揾咩人咁樣。一行入去，阿修哥點咗佢今日嘅午餐，然後傾開偈，就問：啊，以前呢我同個朋友呢成日嚟嘅，佢個賢哥啊喺邊間公司呢，以前呢喺呢度咁做呢度嘅所長啊，有冇印象啊？老闆娘即刻話：知，我知邊個啊，佢成日同一個小鴨嘅嚟㗎嘛。小鴨連隨打電話，靜止行咗入嚟，佢兩個咩關係呀？好緊張，拍緊拖囉，佢兩個情侶關係㗎嘛，係成日嚟一齊㗎，好煙韌㗎，個心望下一層，靜止唔出聲，佢話 而家你知唔知道小麦去咗边啊？知嗱，你行出门口，佢指住有间日本嘅怀石料理，佢话嗰度咪小鸭咯，开噶，开咗好耐啦，开咗差唔多有20年都有咯，吓、啊，有20年啦。两个人走入去，收哥坐埋一边，好静咁，但系静止已经行到埋去。小鸭好端庄，好靓，40几岁人，好靓，好温文尔雅。可能艺妓本身嘅修养教佢哋行路同埋佢哋嘅步姿同埋佢哋嘅仪态，系静止万万比不上嘅。我是贤哥的老婆，一听小鸭静一静，我是小鸭，我知道你两个什么关系，贤哥已经死了，是一个月之前，一讲的时候小鸭的眼泪就渗出来，你唔值得咁伤心啦、啊！我先就系佢老婆。小鸭拧住面，眼泪一路系咁流。佢话：而家我嘅情绪比较混乱啲，不如听日10点钟，我哋去分手神社度等。分手神社，哎呀，唔好意思，唔系分手神社，因为呢间神社就叫做分手神社，是京都好出名，是啊，好出名，因为呢好多人想祈求分手能够和平分手，同埋以后得到幸福呢都会嚟。卒之静止离开咗分手神社，安井金比罗宫，一出到门口，静止就揽住收鬼度喊，喺度不停咁喊，喊得好凄凉。佢话点解咁对我？如果我翻到香港，我连个神米我都唔俾佢啊！好嬲，收哥不停安慰佢，两个离开咗。第二朝早。就在分手神社站在这里。为什么这里叫分手神社？收个指指，你看看那边很多人在这里祈愿、写木牌、祈福，很多人大家都想呢祝福大家，虽然大家分了手，不能够做情侣，不能够做夫妻，不能够都祝福大家。其实这个分手神社是这样来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京都的时候找一找吧，因为事实真的有的。小曼走到来，不是小鸭走到来，静止跟他说，我和我先生虽然不算恩爱，但我很爱他，不是，我很信任他，但是我先生临死的时候不停喊着你的名字，我是来确定这件事，我亦都知道你和他有个 BB，你同我解释一下。小鸭嘅眼泪忍唔住又流出嚟。我做呢一行咩男人我都见过，但係我一生人淨係爱过修哥，咪对唔住，爱过贤哥，係呀，贤哥。点解？佢老实，佢唔系一般嚟玩嗰啲人，佢俾到我一个安全感。开头嚟嘅时候佢咩都唔识，我亦都知道佢做乜嘢，佢系消费唔起嘅。开头公费嚟应酬一两次，后屘佢嚟，我忍唔住，我话不如唔好啦，唔好喺呢度约，我哋私底下出去见面啦。卒之贤哥同小鸭。两个就开始咗， 阵时你连我宿舍，有阵时我个屋企，两个好开心。过咗一年，我大肚，有咗 B B， 咁啱阿贤哥要调翻香港，佢好烦恼，唔知点样解决。我同阿贤哥讲：你放心啦，我系唔会叫你离婚同我结婚，我都唔想你认呢个女仔，呢个仔，呢个女仔系个女嚟，我唔想你认呢个女，我会自己照顾好嘅，我亦都冇破坏你屋企嘅意思。过咗一年，贤哥睇住个 B B 出世之后，就同我分开咗。佢冇认认真真咁同佢个女相处过。分手咗之后，每一年贤哥都会嚟京都，我从来都唔俾佢两个见面，唔俾佢哋相认。每一次我都婉拒佢，但係佢买咗好多嘢嚟，我亦都将佢买嘢嘅嚟嘅嘢全部交咗俾我哋嘅女。直到上年阿贤哥走过嚟，因为我哋嘅女结婚办婚礼，咁我想佢见到佢，所以佢嚟到嘅时候远远咁望住我哋嘅女行呢个婚礼。行完之后贤哥话好开心，但係嚟完呢一次之后以后都唔会嚟㗎，嚟唔到嚟都。我带咗佢嚟呢个分手神社，你可以喺嗰啲祈愿牌嗰度揾到我同佢嘅名，我祝福佢，我正正式式同佢分手。佢分开嘅时候，佢讲：虽然佢好鍾意我，但佢对唔住佢太太。佢想喺佢人生最后尾嗰十几个月里面，就係由佢嘅老婆，即係你陪住佢。我知道我冇咁嘅福分，亦都冇咁嘅希望，所以我嗰日正式同佢分咗手。贤哥系我一世人最鍾意嘅人，亦都系唯一。静止唔出声，听完之后，点解原谅我个老公有另外一个，而系好鍾意佢，我系乜嘢先得㗎？小鸭嘅眼泪不停咁流出嚟，然后同阿静止讲：我希望我去香港装住香，好唔好啊？我唔会应承你。我哋嘅对话到呢一分钟，我哋就结束。卒之，静止同阿修哥离开咗，去到一间旅馆嗰度，静止拉住修哥：我哋入去好唔好啊？修哥六十零岁退休，静止55岁，保养得宜。卒之两个人行入去，除晒衫，揽住。静止问阿修哥：你想唔想？修哥话：好啲休息啦。如果你唔系真系想做呢件事，同埋你真系鍾意我嘅话，冇必要去勉强，我系嚟陪你嘅啫。其实真系冇所谓。静止话：我就系想搞婚外情，我心里唔平衡。佢可以有另外一个，点解我唔可以有另外一个啊？ 如果不是因为喜欢而做这件事，是为了仇恨，为了你一时的不开心，真是没必要。不如这样啦，斟杯酒大家喝一下啦，大家谈一下，宣泄了就算了。卒之第二朝早买机票两个就回来，一回到香港，政治冇办法，因为骨灰庵已经火葬咗，政治将嘅骨灰应该骨灰摆喺屋企，佢唔想将佢落葬，唔想佢入土为安，咁咪收哥过嚟揾佢，佢话点啊？冷静咗未啊？有阵时过去咗就过去咗。你只是记住贤哥对你的好就得了，是不是？心情平静一点，想清楚啦。卒之静止买了机票再去京都去旅行，这个旅行让我对结了婚35年的丈夫的思念少了一半。去到京都第一时间找上小鸭，我好耐冇见你啦，你嚟啊，你出出嚟啊，卒之约咗间寺庙里面，两个人排排跪喺度，静止多谢小鸭，好多谢你嚟呢度一次，跟住两个喺度饮酒食嘢。见到开心，饮到醉醺醺的静止跟小鸭讲，我有些东西想送给你，拿了个木箱出来，里面有个鸯，里面就是贤哥的骨灰，他将他倒了半出来，他说这个男人是你和我的，所以我将佢分一半俾你。阿贤哥应该会好开心嘅。小鸭嘅眼泪已经忍唔住流咗出嚟。静止都系。小鸭千多谢万多谢，因为佢一世人从来都冇諗过可以拥有贤哥。去到呢一刻，贤哥真系陪喺佢身边。静止喺第二日收拾行装，好似全个人放松晒，放松晒，翻去冇办法，佢再去分手神社。他都觉得应该正正式式去分手同啊我哋嘅贤哥。去到嗰度嘅时候，佢知道咗有一个好多嘅丝带包围住嘅地方，好多人写咗嘅祝福句喺度，好似个树林咁，人要穿过佢，只要你穿过佢就是分手。如果你调返转，当你在另外一头入嚟的时候，你可能有另外一段恋情。这个就是分手神社的特色。静止爬了入去，在他心里面所想的不是跟阿贤哥分开，而是他想有另一段人生，所以他逆向地爬入去，在另外一个出口出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见到外面有一对脚，一对穿着西裤很修长的脚，他一握起个头，收哥就在那里。是啊， 修哥喺度，因为修哥好留意佢，知道佢用公司名义去订机票，佢知道佢会嚟，佢就喺呢度等，等，等阿静子。静子好开心，佢觉得佢有人生嘅另外嘅开始。卒之企起身，你喺度等我，系啊，其实我等咗你好耐噶啦，但系咧，始终你贤哥嘅女人，我冇办法啦。其实识咗几十年咯，我到而家都仲系单身。吓、啊，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哋由呢个神社开始，我哋喺埋一齐好嘛？静子好开心，佢觉得佢嘅人生又重新开始，因为佢感受到修哥对佢嘅爱。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